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北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奥沙瓦小镇。今年的11月30号，美墨加三国领导人刚刚签署了新的北美自贸协定，来替换已有25年历史的北美自贸老协定。这个文件的签署标志着北美地区持续了1年半的商贸紧张关系得以缓解。然而庆祝的声音刚刚响起，便传出了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公司宣布将会关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小镇的汽车工厂，这也使得今年这个圣诞节的冬天可能会格外的寒冷。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连线在加拿大的媒体人，关注相关的情况。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上周节目中，我们向大家报道了美国通用汽车会在2019年底全面关闭全球7个生产基地，其中呢就包括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的组装厂，导致近3000名工人面临着失业。上个世纪的80年代，汽车生产达到顶峰的时候，这里呢曾经有过23000名车厂的工人。此次通用公司在圣诞假期之前宣布要关闭在奥沙瓦的组装厂，是一个令很多人没有预料到也很难接受的事情。这也为加拿大的汽车生产在2019年伊始便蒙上了一个阴影。虽然说加拿大的汽车工人协会表示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和通用做最后的斗争，但是通用方面表示这个决定不是谈判的筹码，关闭奥沙瓦组装厂的决定是不可逆的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对通用的这一表态呢，都表示极度的失望。特朗普政府甚至表示说，在当年通用遭遇危机的时候，曾经动用国家救助资金帮助他挺过难关，想不到现在他却做出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使人非常的失望。好了，下面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要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对此事件的报道，也来感受一下在圣诞来临之际这里特别冷的冬天。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要关闭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奥沙瓦市的汽车组装厂，是一个让许多加拿大人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也让加拿大汽车制造行业感到危机的阴影已经降临。加拿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达成的新版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 USMCA 还没有等到签字这一天，加拿大经济支柱之一的汽车工业的基石就已经开始动摇。加拿大自由党政府修改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的加方负责人、外交部长弗里兰德上个月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乐观地认为自由党联邦政府与美国达成的新版自由贸易协议让加拿大汽车工业有了稳定的发展空间。但这一乐观看法言犹在耳，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安大略省奥沙瓦市汽车组装厂的刀斧就已经落下。虽然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誓言要用各种方法与通用汽车公司斗争，但通用汽车公司方面已经表示，这一决定不是谈判的筹码，关闭奥沙瓦组装厂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最终决定。 Last night I spoke with the CEO and chair of GM, Mary Barra, to tell her how disappointed we were with this decision. And this morning spoke with Premier Ford to talk about how we were going to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workers in Oshawa and across the region who are going to be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on this one in a way that is not political, because we know that being there to support the workers in this region is what people expect of all of their orders of government. 加拿大自由党联邦政府总理特鲁多在议会表示，政府会尽其所能帮助奥沙瓦组装厂失去工作的工人们。不过，特鲁多没有提及政府会出资帮助维持通用汽车公司在奥沙瓦市的组装厂继续运转。联邦议会官方反对党保守党领袖谢尔则呼吁在联邦议会举行特别辩论，讨论短期如何应对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奥沙瓦组装厂的问题，和长期如何扶助加拿大汽车工业的战略性问题。加拿大汽车制造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世界汽车行业的巨头公司都面临转型问题，停产那些销售不佳的小轿车，转产热销的电动汽车，扩大生产多功能越野车和皮卡车，是目前北美三大汽车巨头公司正在进行的战略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日渐抬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也对美国汽车公司不愿意在加拿大进行新投资，把新的车型交给加拿大组装厂的一个原因。美国汽车行业研究中心副总裁克里斯汀指出，新版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 USMCA 虽然让在北美大陆生产汽车的成本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不大，没有超出可以承受的范围。通用汽车公司刚刚做出关闭加拿大和美国一些组装厂的决定，是其转型战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继续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难为加拿大汽车工业和钢铁、铝材制造业，也是一个不利于加拿大汽车工业发展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通用汽车公司等世界汽车行业巨头在做出投资决定时，会觉得在美国投资设厂制造新型汽车更合理，风险更小。特别是在北美大陆 80% 的汽车市场是在美国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由于新版北美大陆自由贸易协议规定，在至少 95% 的汽车零配件是在北美大陆制造的情况下，加拿大组装的汽车才能免税进入美国市场。而目前电动汽车的主要零配件来自亚洲国家，如果在加拿大设立电动汽车组装厂，则组装完毕后的整车进入美国市场，就会由于不符合 75% 的零配件在北美大陆制造的要求，而无法免税进入美国市场。相反，如果在美国设厂组装零配件主要来自亚洲国家的电动汽车，由于是在美国市场销售，就不会有缴纳关税的问题。汽车市场专家们的共识是，虽然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是通用汽车公司关闭加拿大安大略省阿沙瓦汽车组装厂决定的源头，但至少是加快了这一决定的到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眼下共享出行在中国呢，正遭遇着严峻的挑战。小黄车 OFO 遭遇了财务困境，另外还有一家知名的共享电动汽车呢，也是深陷债务危机。而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和美国，今年共享电动滑板车彻底火了。以 Lime 和 Bird 为代表的创业公司正在大力推广这种城市间非常方便和灵活的新型共享出行方式。像网约车巨头 Uber 和 Lyft 都被曝有意入局。他们的火爆程度使人多多少少好像看到了几年前共享单车在国内的影子。那么眼下在英国，特别是在伦敦，共享电动滑板车很受追捧，不过它也面临了不少政策的压力，那就是这种共享滑板车呢是不允许走上正式的马路的。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根据英国道路交通法，电动滑板车和其他机动车一样，都需要上牌照和保险，驾驶员需要有驾照。在公共道路上骑电动滑板车会遭受处罚，包括罚款、扣分，甚至吊销驾照。在购买电动滑板车的同时，英国消费者也会收到这样的提醒。但即便如此，电动滑板车在英国的销量依然不断上涨。 No one person was in the shop for 2 months. Then we start to sell like 5 a month. Suddenly it's explode, and now we can do what we done in a month, we can do in a day.I believe that in the next year, we will see around 10,000 scooters just in London.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more convenient commute, and I thought it was a fun and you know, good and efficient way to get there, als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英国交通部门表示，对新科技持开放态度，但需要确保电动滑板车能够在公共道路上安全行驶。目前，这家公共滑板车公司正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里进行一个试验项目，统计的数据也将作为英国政府修改法律的参考。 There are 50 scooters available to rent here at Olympic Park, and if a rider strays from an approved route, geofencing will shut off the motor. And Bird says that they can harness this technology in cities as well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rider and the public. 也正是由于人们对更加清洁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以及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需求越来越大，共享电动滑板车公司相信伦敦市场具有发展潜力。 One in eight people in Lond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have poor access to public transport. We look at some of the data, I think 40% of journeys in cars across the UK are less than 2 miles. So again, these are short, buildable distances.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投向遥远的非洲坦桑尼亚。说起乞力马扎罗山，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让它闻名世界。它是非洲最高最知名的山峰，也是全球众多旅行者最想攀登的山峰之一。世上的山有千千万，但是可以从穿短袖到羽绒服，由热带赤道一路走向皑皑白雪的山峰，真的只有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乞力马扎罗山除了攀登之外呢，还有一样东西是闻名世界的，这就是它的咖啡种植。在全球咖啡饕餮客们的心中呢，有三剑客：蓝山咖啡是咖啡之王，摩卡是咖啡里的贵妇，而乞力马扎罗的咖啡呢，被称为是咖啡王国里的绅士。肥沃的土壤、强降水、温暖的气候，使得这儿的咖啡独具风味。加上坦桑尼亚慢节奏的生活，也赋予了乞力马扎罗咖啡独特的风格。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位于这座非洲赤道最高峰下的乞力马扎罗咖啡种植园，一块儿来认识这位咖啡里的绅士。 乞力马扎罗山坐落在坦桑尼亚，是非洲的最高峰。这座形成于75万年前的火山山顶，常年覆盖着皑皑白雪，由于地处赤道，更是被人称作赤道雪峰。 这里是墨西乞力马扎罗山下的小镇，这里不仅是每一位登山客往来的必经之地，也是乞力马扎罗咖啡的原产地，所以不论是上山前还是下山后，登山客们都喜欢在镇上喝上一杯咖啡，放松自己的心情的同时，他们也能从这杯咖啡中品尝出乞力马扎罗的味道。 百年之前，咖啡种子由欧洲传教士引入到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土壤混合着火山灰，矿物质元素丰富，呈弱酸性，孔隙多，透水性和透气性也好，所以非常适合咖啡种植。这里咖啡庄园都处在海拔1000到1400米左右。来自德国的奔泰在墨西种植咖啡已经27年了。他说，由于乞力马扎罗山的地势，昼夜温差极大，利于咖啡树的生长和光合作用，咖啡豆会得以储存更多的糖分和养分，豆子质地更加紧致，甜度也比较高。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rain, and also in because we do organic agriculture, we have weeds growing everywhere, plants growing everywhere, and every plant has roots, and all those roots are adding air to the soil. And if there's air in the soil, microorganisms can grow, and that means the soil is alive. And when it's alive, it'll be very sweet. 坦桑尼亚当地有一个常用单词"波勒波勒"， 意思是慢点慢点，这也是对乞力马扎罗咖啡的最好形容。乞力马扎罗咖啡的采摘全部依靠人工，摘下来的咖啡果大小均匀，成熟度接近，不含其他杂质，这是保证咖啡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技术熟练的采摘工人，一天最多可以采集90公斤左右的咖啡果。去除果肉后，咖啡豆要在发酵池中等待发酵。相较机械加工，这样做虽然延长了发酵时间，但可以让胶质中的糖分更多地转化成蛋白质和酸，之后再由发酵师在咖啡豆发酵到恰到好处时对其进行水洗。 After washing, there's the hand picking. We need to hand sort every single bean again. So we only produce the perfect coffee beans.And every single bean that has a little problem will be taken out at that stage. 晒场上，翻晒工不停地将晒架上的咖啡豆摊平翻覆，直到它们的羊皮纸壳裂开，袒露出一颗颗饱满的青灰色豆子。在一系列复杂而漫长的加工后，每90公斤咖啡果才能烘焙出15公斤的咖啡豆。因为独特的口感，乞力马扎罗咖啡在欧美及日本市场都非常受欢迎，有非洲屋脊咖啡的美名。而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咖啡饮用人群，坦桑尼亚咖啡从业人士都在努力，希望打入中国市场。 China is a really I think it's famous, everybody knows it. It's an extremely fast growing market for coffee. So of course it will be also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to enter that market because I think that's the real future market for coffee.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韩国。造船业曾经是韩国经济里的支柱产业，直到现在，由韩方投资的一些造船厂呢，仍在中国有合资企业。但是近十年来，韩国造船业因为不断的重组，一直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如今2018年以来，韩国造船业终于出现了复苏迹象。随着该国造船业的不断复苏，韩国政府也在12月份公布了一系列振兴造船业的措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李仁哲先生来介绍眼下韩国造船业的现状，以及他所面临的激烈的市场竞争，包括来自中国船厂的竞争，以及韩国政府对该国造船业的大力支持。 우리경제가지금그힘든원인중하나가자동차조선업과같은이제전 한국경제低迷背后的一个因素是汽车和造船等传统制造业表现不佳。然而目前韩国造船业出现转机，今年前十个月韩国造船业赢得的订单数量同比增长 71%， 占据全球 44% 的市场份额，占据全球造船业的头把交椅。在上周的内阁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到了近期业务的改善状况，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助力造船业的发展。显然在韩国总统的推动下，韩国政府将全力支持韩国造船企业的发展，顺势而为，抢占市场先机。 세계1위그리고세계시장점의 44% 를탈환을했습니다。 正如韩国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的介绍，在11月20日的内阁会议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他近日密切关注韩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汽车和造船业的复苏势头。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他提出将积极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制定有效的支持措施，包括资金和研发援助。事实上，近年来韩国造船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因为2015年和2016年的订单非常少，幸运的是今年造船业的发展出现转机。 영국의조선해운분석기관인이클락슨리서치의통계를보면 根据英国造船市场研究机构克拉克森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份，韩国造船商所获得的订单占全球2300万 CGT 总订单数的近 45%， 这是自2015年以来韩国造船业首次获得价值超过1000万 CGT 的年度订单。由于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今年韩国造船业有望实现七年来首次全球新订单排名第一，超过2012年以来主导全球造船市场的中国竞争对手。全球造船业在2016年触底，今年韩国造船业获得的订单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 우리나라이제조선사들의수출량도지난해에비해서두배가까이늘었다。 预计到今年年底，韩国造船业将获得与2014年相似的订单。自2012年以来，韩国在全球造船市场中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但今年韩国造船厂赢得的订单数量增长迅速。那么韩国造船业订单增加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일단국제적인환경규제가강화되고있죠그리고이제기술력과품질력면에서 更严格的排放法规引起了韩国高水平高技术造船厂的关注。国际海事组织计划从2020年开始实施更严格的海洋环境法规，推动向更环保的船只过渡。毫无疑问，建造高技术船只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背景下，许多人怀疑中国的低价策略已经达到极限。克拉克森表示，今年1月至9月约 75% 的中国造船厂未能赢得任何订单，而与中国和日本相比，越来越多的客户倾向于拥有技术优势的韩国造船厂。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全球造船业的稳步复苏，韩国造船厂今年能够赢得比其他外国竞争对手更多的订单。 어떤선호도가높아진것이수주경쟁에서앞서고있는게아니냐라는겁니다。 韩国的大型造船厂正在充分利用全球造船业的繁荣这一机遇。一月份至十月份期间，现代重工赢得了建造135艘船的订单，三星重工签下了41艘船的订单，大宇造船和海洋工程公司也获得了38个新订单。新订单的增加正在增加韩国造船业明年走出低谷的可能。国际海事组织加强对硫含量的监管，这也是韩国造船企业的一个利好消息。从2020年起，近海燃料船的硫氧化物含量从目前的 3.5% 大幅降低至 0.5%， 违规者将被处以高达5万7500美元的罚款，甚至可能会被拘留或禁止进入港口。为避免处罚，航运公司越来越多地转向使用液化天然气等更清洁的燃料，因为使用液化天然气为船舶提供动力，可以减少高达 95% 的硫氧化物排放。受益于这些规定，现代重工已赢得18艘液化天然气船的订单，这是世界上最多的订单。而三星重工签署了建造10艘此类船舶的合同。然而目前的问题是，只有韩国主要的造船厂能够增加订单。 조선사가7년만에이제연간수주실적세계1위목전에두고 长期停滞不前的韩国造船业终于出现反弹，但其表现仍远未达到2007年行业巅峰时的水平，目前订单数量还不到11年前的 20%。 另外不利的消息是，目前的订单仅限于大型造船厂，部分人对韩国造船业抱有积极的看法，称其已经走出低谷，但中小型造船厂仍然遭受严重的打击，他们可能依然难以维系。例如韩国 SDX 造船海洋公司今年仅获得了6个订单，较小的造船商很难获得资金，因为在长期的行业衰退期间，他们的信用评级较低，银行的贷款限额已经用完。 대출난도도지금한계를드러내고있어서자금조달에어려움을겪고있는상황입니다。 韩国当地造船业的中小型企业仍处于危机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于11月22日公布了协助陷入困境的造船业的相关措施。根据这些措施，政府将向资金短缺的造船厂提供7000亿韩元的新财政援助，并延长他们1万亿韩元的贷款到期日。此外，政府将向中小型本地造船厂发出140艘液化天然气燃料船订单。由于重点放在更多订单和资金援助上，新举措有望以某种方式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韩国造船业是韩国的主要产业，在强大技术实力的支持下，曾一度稳居世界市场之首。由于全球经济放缓，造船订单大幅减少，韩国造船业经历了危机。但事实证明，技术推动了今年的产业复兴，韩国造船企业应该积极推动技术发展，成功走出低谷，实现更大的发展。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